是笑，更添了伤悲呀。这时节那家中势力在帘儿外，躬身低头双手垂，问安虚行群臣礼，元春亲亲那皱双眉，因说道：这骨肉分离呀，终无一去，何如那田舍之家，天伦之乐却得随。那家众听此言，眼含热泪，可以开口，那言谈话语呀，还透着恭维，说臣不才，寒门草舍，飞出乱峰，望贵人，勤慎公肃，把君陪。又骑到那园中的额边，乃宝玉所拟。元春闻听，喜上了双眉，因笑道：宝玉的才学，国又长进了，却为何不来，让我见你回家母道，无知外难，不敢擅入，一去还元春的心内，又勾起了伤悲。我们长姐有弟，又如母子啊，我对他自幼儿怜爱，体贴入微，现而今垂帘相隔呀，不得见面，是何人定下了我这些戒律清规呀？前来相见，贾宝玉国里参拜见贵妃，那元春斧头挽颈地摸着宝玉，不由得他是唉声叹气泪双垂。在一旁尤氏和凤姐儿忙结劝，那元春收住泪，圣殿开宴，把盏举杯，元妃她命必宴，伺候要亲提额匾，你看他挥毫能墨，凤舞龙飞。这时节执事太监忙起奏说：时辰已到，娘娘请假罢工回。元妃闻奏心一动，酸心直把那眼泪催，

庭中，字字写恨，半多恨，沉寂静，经过郊外，心山地。 吹依然散。 无影，曹雪芹思过良久，庐山侧老于他心中愁苦，感慨万分，如今准备搬五鬼进城内，一只风筝数十斤。哦，雪芹说不可以此来结婚，老于说安得风筝九斤，先生说长夜难见有无解，表讲主旨心思，本说这话笑逐才止，招财会竟然是各种高手计超群， 先生便会